好了，那我们就时间到，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那由我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来学习。主啊，透过这个课程，透过这一本书的教材，主，我们就看见你所写的圣经，实在是教导我们，你的作为是何其伟大。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延续上一次的上课，我们就是已经知道说圣经，因为上一节的上课是主要在讲圣经。那这一次的上课，从讲义上面来讲，我们看到第四章就是约上帝的故事。那一个故事目的就是作者要将他的想法传达给观众。那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是谁？对，圣经的作者是上帝。那所以上帝，所以圣经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要传达一件事情，就是要述说主大能的事迹。而且这个圣经是被誉为是史上最伟大的一个著作，一个剧这样。那圣经在许多的传统文化来看，大概我们也很常听到，就是说什么宗教其实都是好的，都是为了要教我们做好事。那圣经好像也变成沦为说，诶，它是一个教导我们做好事的一本书，然后或者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为人处事，做成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那甚至在美国的统计，有 75% 的基督徒他会认为说圣经是在教导人天助自助，就是表示你做了什么上帝就会帮助你什么。但实际上对我们的理解绝对不是这样，圣经是在讲述神对我们有奇妙作为的想法。我们从诗篇第40篇第5节，那我们看到那个讲义第3点，这边圣经首要述说上帝的故事。那我们可以去看诗篇第40篇第5节，又来念前段。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所以其实圣经要写的，要圣经要表达的很多，就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奇妙作为跟想法。我们从中就可以学习到上帝的创造的美好，还有人因为罪把这美好的事物变坏，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堕落。再来就是圣经揭示他自己，主耶稣就是救赎的上帝，最后他会完成这样的救赎计划，实现对人最终的目的。所以这几个我们看到讲义，它里面会有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人的堕落在第三章，上帝的救赎在3章15节，然后最后的目的是在启示录。其实它是一个从头到尾，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对人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是透过一个约的方式来展现。那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就要参考一下我们新福的那个西敏信仰告白的第7章的主日学课程。那里面会，我们就可以更多明白说上帝如何用约来诠释这样的圣经。然后还那这个约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约，就是如海德堡的作者这一位叫乌尔辛纳斯。那这里我们看一下课文这边的翻译，那我特别请大家注意，就是这里盟约是双方之间相互契约或协议。这是海德堡作者他在这边定义出来，然后他用 一方在特定的条件及另外一方约束自己以完成某件事，给予或接受某物，并附有外在的标志和符号。所以这几个其实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熟悉在创世纪的样子。那我这边特别强调，特别让大家思想，就是说双方之间的互相契约或协议。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就是说约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会一再的出现，那书上是提到说有大概287次。我们通过约的概念来读圣经，这个是改革中的一个特征，也是只有改革中有这样的特点。我们也可以说改革中的神学就是盟约神学，但是这个约的概念并不是在改革中发明的，而是在更早之前，在奥古斯丁圣教父这一位圣教父他已经早就提出了，就是我们在讲义的最第一页的最下面这边，他说即使是婴儿不是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而是根据人类的共同起源，所有人在那一位身上违背了上帝的盟约。所以其实盟约的概念在早期奥古斯丁就有这样带入这样的概念来理解圣经，来看待圣经。并且他最后就是说，因为与第一个人所立的第一个约就是你们吃的日子必死无疑。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章节，第四章节，我们会讨论创造、堕落、救赎，还有最后的指定人的最终目的。那我们这第四章第一部分，我们会先讲创造以及堕落。那关于创造，我们也算是创造对我们来讲也是很熟悉，因为是它是在创世纪里面的。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样创造，从无有创造万有，它是透过上帝的话。我们可以参考的经文是在诗篇33篇的第六节，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那当然我们里面会有一些参考经文，大家很建议大家可以去把它查出来，然后对应着看会更好理解。那在创造的高峰，我们知道上帝创造的高峰就是创造人。那我们思想为什么这叫创造的高峰，因为创造的高峰，因为上帝是造什么样的方式来造人？对，是上帝造他的形象，所以因此造人，对我们的理解，它是一个创造的高峰。因为其他的东西都是上帝自然的创造，可是只有唯独人，他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来造人。这在创世纪的一章26节，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参上帝创造人之后，上帝说哦，这个人甚好，创造的甚好。所以在海德堡要理第六问，我们可以参考海德堡要理第六问，他说神造人的时候人就这么邪恶悖逆吗？这边的回答是不，神造人原是好的，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致人对创造他的神有正确的认识，并且忠心爱他，与他一同住在永远的福乐里，将赞美荣耀归给他。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心福会常常提到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有什么？三个知识，知识、公义跟圣洁，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很熟悉，就是会一再就是说，当神的创造人的时候，有知识、公义和圣洁。所以上帝创造人亚当，并将自己放在这个立约的状态，称为创世之约。我们讲到的现在的是，我看一下，对，我们讲到的是应该是在那个第二页的中间这部分，上帝将这个约，我们来看说上帝将这个约我们怎么去理解它。第一个就是创世之约，所以这几个接下来讲的这几个名词其实都是指着同一个约，就是上帝与亚当立的第一个约。那创世之约，这是在课本里面他将这个约用四个名词来解释。第一个是创世之约，就是因为这个约是什么时候所建立的，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建立，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个约叫做创世之约。第二个名词，再用这个名词叫做他天然之约。天然之约，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部分？Sorry, 我对一下，有点没找到这个。OK。天然之约 ,Covenant of Nature。那这个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后来我把它看成是本性之约。这叫做，因为这个约是人在本质上有部分上帝的形象，能持有部分上帝的形象在本质上面。但是那相对的就是说，如果破坏这个本质，破坏这个约，其实上我们有本质上有上帝的形象就被全然的破坏。所以这个约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上帝亚当在这个状态底下是拥有上帝的形象，他在本性上面是有上帝的形象，当然不是完全，是部分。 OK, 所以生命之约，第三个是生命之约。那这几个约其实我们都认知它是在讲同一件事情。生命之约，上帝赐人生命，包含地上的还有天上的。那接下来赐人天上的，就是接着是行为之约，因为人要遵守上帝规定的行为，规定的命令，他才可以得到这永恒之约，就是生命之约。那生命之约我们可以参考几个地方，就是大奥理问答的20问跟小奥理问答的12问。那我选择是看小奥理问答12问，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他说上帝造人的时候，第12问的问题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对人施行的特别护理是什么？答，当上帝造人，他与人立了生命之约。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会用生命之约来，这也是我们从药理问答出来的。以完全顺服的条件，以死亡痛苦为刑罚，禁止人吃分别三恶树的果子。我们有看到后面，除了他前面提到的生命之约，其实后面带着一个命令，带着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会把生命之约跟行为之约是连接在一起，这样。OK, 所以这几个名词我们都认知它是同一件事情。那接下来这个约，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一位海德堡的作者提到，是从约是由双方协议下完成。那我们怎么去理解与神立约？我们跟神双方协议， 因为神是那样的，他就是我们人跟神其实是受造物跟创造者，他其实是根本是一个不对等的状态，是无法跨越，人无法跨越跟上帝为同等。但是在协议立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思想那个立约的状况，通常是双方是几乎是在一种对等的情况下所协议出来的。所以上帝怎么可能可以跟人立约呢？我们怎么样去思想？那我们就可以参考这个西敏信仰告白的 7.1。 西敏信仰告白的 7.1， 西敏信仰告白的 7.1 就是说，这主要就是因为上帝自愿抚救别人，抚救人，使人有份于他。透过这样，我有透过这样的方式，神才有办法跟人立约，或者是说人才有办法跟神立约。因为神跟受造者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到一定的地步，所有理性的人应该本来就应该要顺服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但是也绝对没有办法得到神，或者是以得到他的上帝的祝福或赏赐，除非上帝是自愿，而且是用某一种方式的降卑，就是把上帝自己降到跟我们可以去接收到的状态。那他也确实，上帝也确实愿意这样做，因为神乐意借由立约这样的方式来抚救我们。 OK， 这就是那个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上帝与人立约的行为。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行为之约不单单只是律法主义，就是哦，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才可以怎么样，而是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原来这个是上帝满有恩典。上帝出于自己的美善与人立约，在比利时信条的14条，他是用亚当领受一条生命的诫命，生命的诫命就是刚刚讲提到的生命之约。那约的概念我们常常看到的时候是什么？那个行为之约是什么？吃的时候就怎么样？必死。所以以永死为代价，其实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有读到永生的祝福？因为我们吃生命树是可以与神同住，或者是说我们不吃生命树，我们就是常与上帝同在。不吃分别善恶树就能常与上帝同在。所以这是不单只是好像我们只很容易只看到刑罚，那我们可以更多的思想，其实这个约在上帝是更多的是祝福。那约上约又有提到，我们刚刚从那个海德堡作者，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两方面协议，那还有一个就是以一个标志，可见的标志。那在第一个约里面，用上帝用什么样可见的标为标志？上帝就是用两棵树，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所以这用可见的方式来表明约，分别为生命的记号以及死亡的记号。当你取分别善恶树的时候就是死亡，但当你取生命树的时候就是你得生命。在改革中里面，我们如果没有理解约的概念，我们旧约行为之约的概念，其实我们也很难理解当耶稣来之后的恩典之约。在 Brocco 就是理所当然侍奉的这一位作者，他提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讲义的第二页的最下面，那我们可以翻到第3页的上面，它有中文的翻译。 那中文的翻译我看到就是说，当你否认行为之约的存在的时候，就不会明白恩典之约。这也必定对主耶稣基督中保身份发生误解，这样很容易否认耶稣基督主动的顺服，为赢得选民永生的权利。所以我们对于过去读到的行为之约，我们应该要有所认识，而且并且我们要很理解这到底在讲的是什么。因为他说在恩典之约上面犯错误，对行为之约也会否认。相同样的，否定行为之约，其实在恩典之约上面也会有一定的错误。那其实上我们也知道，上帝是从一而终，他永不改变，所以他的心意、他的目的、对人的最终目的，他都是透过约的方式来实行。所以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一定是对于我们来讲，一定是两个都是连结在一起。 OK， 这个是创造的部分。那创造的部分，我们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是问题？好 ，OK。对，因为这个其实我原本也有在思想，然后就是稍微查了一下。那大家怎么样？为什么他这里 Brocco 会这么写？就是说，否认行为之约，就不会明白，都不会明白恩典之约，也必定对耶稣基督中保的身份产生误解。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想法或理解？这个概念是，它其实它也，我们可以通过中保的身份来思想。这样会比较聚焦，大家就会比较知道说，诶，为什么布雷克会用这样的话。那其实他有把那个我们用他提出来的中保的身份，那我们用中保的身份来回想，那这样也许大家可以比较有吗？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单单只有恩典之约，我们通常会否认什么事情？就是否定行为之约，只有恩典之约。Yes. 啊？工作。我的问题是，我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否认行为之约，就表示的是说，我们如果只有恩典之约，那耶稣中保的身份，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误解？ 他为什么要顺服？如果光是立约的话，就凭着恩典就赐给我们，他为什么需要顺服？他为什么需要通过试探？这个跟行为之约有没有关系？对他来说，而且保罗称他为末后的亚当，这就相较于第一个亚当。 因为耶稣他是用行为去 去顺服他的父母。啊，那我们是借着与基督联合的关系得到这个恩典。 Yeah. 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行为之约的话，那我们就是否认我们自己所领受的恩典，并不是由主耶稣基督而来。 嗯， 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好，对，所以如果我们只有恩典之约，我们某一种程度会否认耶稣基督是人。对，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耶稣中保的身份，我们其实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对，那也是郑杰刚刚提到的，其实耶稣在地上所行的顺服，主动的顺服，后面有提到主动的顺服，他赢得我们永生的权利。对，这个就是行为之约，因为耶稣有在地上主动的顺服，我们才有机会，才可以得永生。 OK， 所以堕落，接下来是堕落。堕落其实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原本我们受造的时候，我们人的形象，我们人的本性是跟上透过上帝的形象所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凡事上能合乎上帝的旨意行事，因为我们有刚提到的有知识、公义和圣洁，但是人却因着自己的私欲听从了魔鬼的话，他陷入了试探。亚当毁了第一个约，工作约、生命约，或者是我们常刚提到的行为之约，他就死在过犯之中。就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这边，我看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这里好，所以人就会死在过犯之中。那我们也看到那个新民信仰告白的第七点三，人因堕落使自己无法借着这个约得生命。我们很熟悉，就是说上当亚当破坏了约的时候，接着他面临的是什么？就是他被赶出伊甸园，他被排除在外，与神隔绝。所以亚当甘愿受罪的辖制，听从魔鬼的话语，以至于受诅咒而死。他干犯上帝所领受的生命之律，因着犯罪与上帝隔离，上帝才是他真正的生命，于是败坏了他整个本性。我们一再看见，就是约其实这一些都是连结的，就是本性刚提到的那个 nature 天然之约，本性之约破坏了人的本性，破坏了人有上帝的形象这样的本性。所以亚当的犯罪不关乎是在他个人，这也是我们新福常也会提到所谓替代性救赎，或者是我们承继了亚当的罪，当然我们也承继了耶稣为我们的顺服。亚当犯罪不关乎他个人，神学家认为第一个亚当身份特殊，是上帝指定的盟约之首，因为他立下这样的约，所以我们亚当的后裔其实跟因着他，我们也都是落在这个罪当中。身为盟约的代表，他犯罪，因此我们也犯罪，这个罪是归算在我们身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如果否认这个归算的概念，我们怎么能理解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义要归算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而且 必定要这样的看待。因为亚当的罪是归算在我们身上，归算在所有的人身上，因此耶稣基督的义才有归算他所拣选的人身上。就如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边，这就如罪是由一人入了这世界，死又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OK， 所以我们在罗马书这边，保罗这边写的很直接，就是众人都犯了罪，因为罪是由一人而来的，就是因为这个亚当。那当然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其实我们是有盼望的。 OK， 这就是犯罪，自亚当犯罪之后，没有一个人是性本善，当然除了一个人，就是基督。人犯罪，我们都，这就是所谓我们讲的原罪。那这个罪，原罪就是连小婴儿也不例外，他都是因为罪的归算，归算在人身上。这个这里有提到诗篇的51:5，51:5，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也许我更正一下，就是说不是小婴儿，而是怀胎的时候，你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罪了。因此不在乎你的行为，而是在乎归算的概念。这里要提到的，强调的就是这样。因此我们整个本性都受败坏，陷入堕落的光景，使人的心智、意志、情感都受影响，没有任何部位不受罪的影响，这俗称全然败坏。这个全然，这个应该为全面，表示的是不是所有的，就是表示所有的方面你都受影响，但是不是完全的，就是已经坏到极致。我们也会看到说，诶，不认识上帝的人，或者是不相信上帝的人，某一种程度他们会不会做所谓我们认知的好事？其实也会，对。但是这个就是罪的破坏，不是让你变成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样子。因为神刚刚提到神的公义、圣洁跟知识，其实还是某一部分残留在我们身上，因为罪的破坏，罪的全然破坏，而使这一刚刚的讲到的知识、公义、圣洁被全面的破坏，但是仍然有残留在你身上。只是你有没有最后有没有透过耶稣基督恢复你这样的状态？那如果没有，那你仍然还是有一些人还是会做好事，还是会，但是这个就是与上帝无关，是没有份的。OK， 所以 我可以补充一下。 好， 其实在这边教堂里面通常讲，就是说我们认知我们的整个本性，没有一个部位，我们的甚至我们的理智、我们的判断能力都受到罪的影响，所以这败坏是全面性的，但并不是坏到不能再坏。有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全然的败坏或total depravity 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好像以为是在说人是坏到不能再坏，但并不是这么说，因为显然的，我们认知人仍然残留有上帝的形象。也许失去那当初的圣洁、公义与知识，但是你人之所以是人，仍然，改革中神学家会讲说，广义来说，你仍然有上帝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是受到非常全面性的破坏，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需要在基督里面更新。你没有办法救自己，你没有办法修。 好，谢谢。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在下面这边，就是第4页的后半。那我们可以看第5页的 翻译，他说落在罪当中是人无法自救，无法行出义，无法相信上帝，甚至不想要更新，因为你全然的被破坏。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会因着你罪的本性，你想要做你违背上帝的事情，因此每个人在罪中本为可怒之子，不能行任何善事使自己得救，倾向邪恶。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去思想，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人是受罪的辖制，因此你不得不犯罪，因为世界的王就是与定义上就是与上帝敌对，那你拜上帝世界的王，其实你就是要做世界王的价值观，那你去行世界王的价值观，其实就是你不得不犯罪，你没有可能不犯罪，所以倾向邪恶死在罪中，也被罪捆绑，对，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行出义来。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与的恩典，他们就不能归向神，也不愿归向神，既不能改造自己的本性的败坏，也不想被改造，因为人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罪人没有办法救罪人，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胜过所谓的罪的辖制、罪的捆绑。对 ，OK， 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常一再看到。那也许大家在读，因为我最近是在查那个马可福音，那这里我就也是想到那个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他没有人可以救他，包含他自己，因为他用各样方式用铁链捆绑，这一切的一切直到耶稣基督来了才拯救他。 OK， 这个就是罪的堕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章节就是我们会看到救赎还有圆满的结局，就是神对人的目的，神对人的心意为何。 OK， 这个是堕落的部分。那大家对堕落有什么想法或者是问题？OK， 好。好，那我们在这一个系列，其实在这个系列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引用了很多的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或者是西敏信仰告白。这也回应到我们这个课程，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课程是做什么。欢迎来到改革中教会。我们要去怎么理解改革中教会，因此在这里其实我们的思绪、我们的架构其实都是跟着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用一个韧性标准来看待，我们来用一个韧性标准来学习，这也是所谓改革中教会一个独有而且是必须是这样做的方式。好，那后面我们就会继续看，那我们看到那我们也是会延续这样的概念，所以也鼓励大家，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西敏信仰告白，这几个就是可以成为大家灵修的一个材料。好， 我们预告下个月开始应该是第二和第四个礼拜六早上9点钟到10点钟有应该是新的大道理问答的引读，主要是造就这里的弟兄，但是当然也欢迎姐妹参加。嗯， 好，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祷告。好，我来祷告。爱我们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贵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这样的教材，我们认识何为改革中的神学，我们 认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读你的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多的得着，并且是正确的来认识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为着我们等一下要的主日敬拜，主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单单的定睛在你身上，思想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惠，可以来到你的上帝的殿中来敬拜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